第八十二集。然而绑匪刚说出你儿子被我们绑了，还没来得及把电话递给许苏，苏安娜骂出一声，想杀就杀了吧，就挂了电话，还直截了当地把号码拉进了黑名单。接到绑匪电话时，苏安娜正跟刘梅几个在麻将桌上厮杀，刘梅刚胡了一把牌，她两眼放光，枕戈作假，一心只想翻牌，哪有功夫跟人扯皮，甚至没想过打个电话向儿子确认一下。苏安娜一边摸牌一边骂骂咧咧， 我们苏苏跟着傅云显在外面开庭呢，臭不要脸的还想骗我。 有个不常一起搓麻的女人问， 傅云显这名字挺耳熟啊，哪儿听过？傅云显你都不认识？国内最有名的大律师。 苏安娜一惊一乍，扔出一张北风，又捻了捻手指，笑得宛如豆蔻少女般烂漫， 特别有钱。 原来是你的最后一期二号男嘉宾突然失联了，邢明自认不是主持这类节目的最佳人选，节目播出后人气还凑合，虽不比初播时的那种万人空巷的现象级火爆，但也牢牢占据同时段节目的收视率前三。他打算依约完成最后一期，然后功成身退。离正式录制还有十来分钟，化妆师正在给他打理发型。邢明跟这期的明星嘉宾共用一间化妆室，那位男星的化妆镜前瓶罐堆积，琳琅满目，已经让自带的化妆师在他脸上捯饬了两个小时，油钱不够，还让对方替他调整眉形，一根一根的雕琢，跟打磨艺术品似的。邢明这边就简单多了，他出镜前一般不上妆，但头发必须打理，刘海会显得人年轻温和，但主持节目时邢明更喜欢展现自己老成犀利的一面。导演推门进来，朝那男星露出一笑，说了两句奉承话，便扭头看向邢明，他脸色不善，语气不软，一开口就是 许苏没了。 邢明倒不觉得奇怪，他也密切关注着已经开庭的蒋振兴案，只说 傅云县律师有个案子刚开庭，他应该不在室内，请假了。 导演摇头，嘴唇气羞羞地吸动着， 他昨天下午还打电话说自己提前回来了，保证一定会来录节目，结果今天就一声不吭地放了鸽子，实在太不像话了。 邢明不怎么紧张地嗯了一声，蜷着手指轻轻叩击桌面，他做了两年新闻直播节目，面对的突发状况不计其数，救场如救火是应变惯了的。自打许苏开始录制原来是你，确实不是每期必到，尽管二号男嘉宾以乖巧俊俏的邻家弟弟形象深入人心，但许苏正经心思从来不在节目里，也没趁热打铁把自己的人气当个事业经营，但以前他若不来录制都会事先请假，不会让导演组如热锅上的蚂蚁这么为难。导演很生气，直直地杵在邢明身后，拉里拉杂地抱怨说人是他先发掘的，原以为是颗值得栽培的好苗子，结果却是烂泥糊不上墙，还没火呢居然就耍起大牌来了。邢明听罢导演的抱怨，便朝正替他抹发胶的化妆师做了个暂停的手势，掏出手机打许苏的电话。导演继续说， 因为要确认今天游戏环节的脚本，昨天晚上我又给他打了电话，忙音了一阵子，然后就关机了，后来一直打一直打，那边就没开过机。 电话果然关机，邢明当机立断地表示换人，他手上有几个相熟的模特，可以随时赶来救场，把模特们的联系方式给了导演。化妆师问他 还要不要继续弄发型， 邢明摇头，抬手招来自己的助理，吩咐道：“ 小金啊，你去许苏家跑一趟。” 录节目前所有嘉宾都登记了地址，许苏租住的地方离明珠园不远，开车来回也就半个小时，助理心道多此一举，但没敢多抱怨。邢主播向来说一不二，且对这位二号男嘉宾似乎比对别人上心。 其实邢明与许苏私下并无深交，除了录节目时能照一面，统工也没见过几回。但他本能地认定，这小子不至于这么不靠谱。这事儿换成别人兴许不会多想，只当是对方没责任心，改天遇见批评一顿就算完了。但邢明敏锐地觉得这事儿有蹊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律师和记者都算高危职业，他自己是新闻记者出身，体味过各种辛酸，尤其是在最艰难的那一阵子，哪一回跑新闻不是刀头舔血，随时可能有去无回。演播厅内灯光熄灭的那一瞬间，一些不快的记忆在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，他自己也是被人绑架过的。原来是你半场录制结束，趁邢明在演播厅外透气，助理跑来交差，说问了左右邻居，几天前说是去外地开庭，一直到今天都没露过面。 傅律，是我，邢明。 节目录制的休息时间，邢明给傅云宪去了一个电话，简单的寒暄了两句之后，就问对方知不知道许苏现在人在哪里。言简意赅的交流过后，傅云宪挂了邢明的电话，许林恰巧从门外进来。当天的庭审已经结束，他来通知傅云宪晚上律师团在老地方开会。傅云宪似乎没听见，摁着手机又拨出一个电话，这回接起电话的是苏安娜。傅云宪问他许苏回没回家，有没有跟他联系。苏安娜估计有个梦想，死也要死在麻将桌上，他这两天手气出奇的顺，几乎百赢不输，这会儿他仍要上战场，若是别人的电话他早就不耐烦地挂了。他告诉傅云宪自己接了个诈骗电话，说绑了他儿子，可惜普通话不过关，一听就是这省那边的口音。苏安娜洋洋得意，声音抑扬顿挫，夸张的声带直抖， 哪有南方那边的黑社会专门跑来这里绑人，哼，想骗老娘门也没有。 傅云宪陷入了短时间的沉默，最后只说了声 知道了。 挂了电话的苏安娜仍没察觉出丝毫异样，她一摸新做的发型，一步三扭地赶赴排场，何其快哉。见傅云宪立在那里垂着眼睛似在思考，许林不禁出声提醒 老师，律师们还等着呢。 见许林一声唤，傅云宪才缓缓抬头看着他，沉声说 许苏被人绑了。 他像是在说一件寻常的事情，神情坦然，声线平稳，但四目相接时，许林的心还是咯噔了一下。傅云宪的目光像极了刀，还是刃边森森，杀气腾腾的那种。